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是一所全日制公立小学，成立于1956年，总校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幸福村地区，地处使馆区，紧邻 CBD， 交通便利，地理环境优越。学校以为幸福人生奠基为办学理念，形成了幸福人生从健康起航，幸福人生让道德引航，幸福人生用习惯护航，幸福人生成能力远航的育人体系，以幸福教育为核心，以全面科学育人为目标，逐步构建开放多元、质量上乘、具有国际视野的课程体系，促进学校教育优质化、现代化与国际化水平的整体提升是学校的办学方略。经过60余年的发展，学校成为拥有雄安、贵阳、密云等11校区12址办学的教育集团，在岗教师近600人，在校学生6000多人。学校注重教师队伍建设，从2015年启动青蓝工程，建立导师带教、师徒结对机制，着力打造建设队伍，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形成了各级骨干教师梯队。学校以数学教学为特色，传承与发扬马兴兰教学思想，将小学1至6年级数学教材的知识结构打通，提炼了58节训练课，旨在抓住重点内容，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能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下，用4年时间完成6年的学习内容。数学教学的改革也带动了语文、英语等各学科的发展，如语文推出了9个内容、26门课程的选课走班模式，英语学科总结出中外合作教学和分层走班模式，学生的能力得到再次提升，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历次学业水平测试中均取得优异的成绩。朝阳区实验小学以专业化的领导团队、雄厚的师资力量、现代化的办学设施、优美的校园环境、浓郁的文化氛围，成为了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幸福天地。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那现在正在直播，今天呢继续我们京城名对话京城名校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走进的就是刚才我们预告的这所学校朝阳实验小学。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2019年中考报名下月6号启动，持续至12号下午17点。市教委调查学习手机小程序，重点排查游戏、追星、打赏等无关学习内容。北京二中教育集团再添新成员，亦庄学校预计2020年开始招生。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9年中考报名将于11月6号启动，报名时间将持续到12号下午的17点。根据日程安排，各区要在此时间内完成所有符合报名条件考生的报名工作，安排考生网上报名时间不少于3天。北京教育考试院明确，具有本市正式户籍的应届初三年级学生可以报名报考，具有本市正式户籍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往届生也可以报名报考。此外，没有本市正式户籍的本是应届初三级年级的学生可以报名借考， 那么高级中等学校在校学生含休学生不得报名。应届初三学生报名基本信息统一从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中提取，往届生在户籍或原学籍学校所在区报名。23号下午，北京市一些小学的学生家长收到学校下发的市教委关于调查学习类手机小程序有关情况的通知，开展小学学习类手机小程序使用情况的调研，重点关注第三方学习类小程序是否存在内含游戏、追星、打赏等与学习无关的内容，以及其他违法违规、不适应中小学生内容的情况。据了解，此次调查表提醒家长重点关注了解一级小学学生作业帮、作业盒子、小猿搜题、互动作业、快对作业、盒子鱼、一起作业、洋葱数学、西沃授课助手等学习类手机小程序。亦庄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将再次扩容，东城区教委、大兴区教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和北京市第二中学23号举行合作办学签约仪式，北京二中亦庄学校启动建设。大兴区教委主任王学军介绍，大兴全区优质资源合办校已经增至38所，人大附中、北京十一学校、北京八中等一批名校先后落户大兴。那么据了解，二中亦庄学校是一所普通公办12年建制学校，新学校初步规划设置42个小学教学班、24个初中教学班以及15个高中教学班，将纳入北京二中教育集团实施统一管理，学校总投资金额约为11亿元，预计2020年7月前具备开学条件。北大、清华等41所高校学生会近日联合发起学生干部自律公约，表示部分学校学生会的工作和干部中存在的功利化、庸俗化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我们学生组织不能漠视、容忍这些问题。团中央相关负责人表示，更多的制度改革在路上，不少高校学生干部表示将响应倡议，使学生会更好服务广大同学。那么据了解，41所高校学生会联合发起的学生干部自律公约第一条就是恪守学生本分，学生干部首先是学生，不是官，也不是凌驾于学生之上的某种特权存在，牢记学生本色，真正做到从同学中来到同学中去，是学生会的立身之本。一段一位小学校长叫住帮孩子背书包的奶奶，把书包从他肩上卸下，让孩子自己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该不该帮孩子背书包的热议。最新数据显示，国内小学生的书包重量平均达 3.5 公斤，最重的甚至达到孩子体重的三分之一，远超青少年生理承受水平。专家表示，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当然对，但在实践中却不能限于片面。追问让孩子自己背书包有多难，不妨跳出该不该的道德评判，舍弃好不好的先验判断，先聚焦书包本身以及附着其上的管理方式，实打实的解决好这些具体问题，无疑更有针对性，也更理性。世界人工智能周22号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开幕，本次活动的主题为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少年强则国强。为了让学生们更深入地了解人工智能，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联合澳门培正中学等首倡每年10月的第四个星期为世界人工智能周，在学校的教学及活动中加入人工智能元素，开展人工智能课程、讲座、展示等一系列科普推广活动，并邀请全世界的中小学一起参与，助力人工智能教育。由教育面对面主办的一举成名备战2018艺考网络直播活动将在10月27号周六上午9点开始，到时候高校招办主任、高考专家将为您介绍艺术类院校专业的招生细节、校考时间、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情况，您在家中就可以收听收看。直播过程中还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专家将现场解答。您可以拨打电话 400-650-7766 400-650-7766 获取参与直播的方式。欢迎您啊，如果想把自己的孩子想送到艺术这条船上来的话，可以去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网络直播。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巧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 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对话京城名校，我们要走进的学校就是朝阳实验小学。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在预告中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朝阳实验小学的书记胡爱国胡书记。胡书记您好。 哎，您好。 其实今天走进朝阳实验小学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啊，因为最近朝阳实验小学的新闻资讯特别的多，大家也想具体的了解一下身边的这所好学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在之前呢，在咱们的朝阳实验小学的官网上做了一个调查，当时那会儿查到的是一校六址的朝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而到今天我们再查询这个官网的时候，我们发现已经变成了一校十一校区十二址这样的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办学的教育集团了。 是， 那么在小学这一块已经是非常的大了。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您简单来介绍一下朝阳实验小学现在的，我们从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发展历程的过程之中经历了哪些重要的时间，然后变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所这么大的教育集团，好吗？ 好，谢谢主持人。朝阳实验小学建于1956年，到今天已经走过了62年的发展历程。那我们学校从2011年，接手了处于朝阳区最北端的润泽学校，这是一所新建校。那12年，我们又先后接收了罗马家园，然后还有密云校区，还有贵阳校区。15年。接收了处于农村地区的小红门小学。今年3月1日，我们雄安校区正式挂牌，同时又先后接收了4所学校，达到了像主持人说的11个校区12址办学的一个规模。 我们都知道啊，北京的这样的一些教育集团，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的中学了，但是大部分的我们的教育集团都是围绕在本区之内，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教育集团的辐射，顶多是跨区。比如说从以二中教育集团为例啊，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又新建了一个亦庄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是 包括它有通州的校区等等。但是呢，刚才你也谈到了我们现在有贵阳校区， 是 以及雄安校 区 两个那个外地的校区。 对， 这个辐射确实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小学能够把这个自己的基础教育能够延伸到外省市去。这源自于我们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办学特色和育人的理念。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朝阳实验小学究竟希望在这6年之中教出什么样的孩子呢？ 我们希望通过学校这个6年的学习，学生他应该走出学校是身体健康，阳光自信，心理品质健全的，而且呢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同时能够不光是在知识，在其他技能上能够得到全面发展的一个学生。 就是学科是基础，但是在基础之上我们仍然要让他们除了只知道做题之外，还要知道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对， 有一个爱好，有一个兴趣， 是 也就是在一体科技上也会对他们进行一个要求跟辅导。 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谈到这个一点上来说啊，我觉得很有必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朝阳实验小学的一些特色课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当时在网上看到了，我觉得说的非常好，能不能介绍一下？ 好，我们除了开有国家的这个规定课程以外，从学生还有学校的实际出发，满足学生多元化的需求，我们以学科为导向，构建了这个学科课程群。从2014年开始，我们围绕学科建立了100余门的这种学科课程。学生在这种多元化的课程之中，他的兴趣爱好得到了张扬。而且我们采取了选课走班的形式。那学生打破了班级，打破了学段，自主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课程，在这课程中学到的知识，他的兴趣技能也得到了提升。像我们学生在我们他的这种走班选修课中，自己研发的这种作品获得了国家的专利近10项多。 小学。 对对对， 这就已经得国家专利了，那这确实很了不起啊。但是我注意到一点，就是选课走班这个名词呢，是在 被大家广为熟知是从新高考之后，我们看到从中学开始出现了选课走班分级分层教育的这样一种模式。 对， 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是从14年开始试验， 就开始试验了。 对对对对， 效果怎么样？因为我们经常也跟那个学校老师聊天，就说到其实我们的行政班的这种建设一直是依赖我们国家的一个就是教育体系里面非常成功的一种建设，它形成了非常强的这种班级的凝聚力、团结力。但是这种选课走班会不会打破这种凝聚力，它变成大家彼此之间就变得不认识了，或者说破坏了这种凝聚力？ 这个不会的，我们既有行政班、也有选课走班、其实在选课走班过程中也有同伴、同年级的建立了一个新的集体。那在这个新的集体里边，我们有班主任老师还有学科教师共同教育管理学生，在他的新的环境下对他的这种合作团队的建设，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这样呢，在这个选课走班中，学生不光学到了知识，还要学会与新的伙伴如何合作，如何完成新的课程内容。其实对孩子是一个挑战。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非常喜欢的。 其实您谈到这个，尤其刚刚您说了打破学段然后去选课走班，我突然想到现在中国就是咱们北京这边的家长们啊，最喜欢的学前教育就是在幼儿园学前教育叫蒙氏教育，蒙特梭利啊，蒙氏教育。其实它就是让孩子们在三岁到六岁之间就打散的在一个班里面，不要让他觉得三岁的在一起，四岁在一起，五岁在一起，六岁在一起。那么在这种的就是跨年龄段的跨学段的这样的一个选课走班过程之中，您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在哪？ 最大的优势其实是第一是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另外还有这个符合孩子的认知规律，但是更多的是这个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除了我们选课走班开设丰富的课程以外，我们您也知道我们现在有11个校区，为了发挥这种集团化的办学优势，我们学科教师形成这种组团式的老师跨校走校教学，把这种丰富的课程送到不同的校区去。因为校区之间发展是有差异的，有师资课程，这样呢没有满足学生那种个性化的需求，形成这种教师组团的跨校走校教学，既送去了丰富的课程，对学生老师的教育管理也是一个提升。 哎，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就是展现出了就是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可以让大家轮动起来。而且呢，因为每个老师讲同样内容，他的方式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你比如说宫保鸡丁再好吃，你天天吃你也受不了，但是呢你今儿吃宫保鸡丁，明儿吃鱼香肉丝，哎，你就会觉得口味不一样，孩子们学习兴趣也可能会更加浓厚了。 是这样的。对， 同时呢在学科教育上，朝阳实验小学也有自己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也有自己特别强势的课程，尤其在数学教育上。 对， 能不能请胡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们学校是以数学学科为特色。我们从学生的核心素养为目标，从提质减负来切入，立足课堂，立足教材，抓这种教材的有机整合。我们将这个数学的知识，数学的教材结构打通。刚才在介绍中也提到了，我们将小学的数学课程提炼出了58节课，那剩余的时间学生进行思维发散训练。我们开设了三大类的课程，像这个数学思维训练课，还有数学游戏课，数学文化课。那既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同时学生的思维得到了张扬，他的成绩兴趣也得到了提高。 所以从这几点来看，也是能够让孩子们叫提质增效啊， 是这样的， 让大家节约时间，可以做更自己更感兴趣的事情。 没错。 但是有家长就想了说，这几十节课就把这六年学完了，那这个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呀？那会不会就是进度太快了？孩子们会不会跟不上？ 像您说这个不是这样的，是说我们每一个学期提炼出有10节课，那这个12年是一共有将近60节课，这样呢分散到每个学期之内，它节省了时间，剩下的时间进行拓展学科的训练，不是说我提前结束课让学生无事可做。 4年学完了，剩下2年 大眼瞪小眼， 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 也是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拓展，那也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分层教育。就是如果要是，你在这个我们基础的这个内容你已经掌握了、把握了的情况下，你有向更高去冲刺的这种需求的时候，老师会不会进行一个，比如说，选拔？我会对他上量，然后让他进行更高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我们还是从孩子的这种思维训练为切入点，因为数学学科重点在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所以开设的这些相关的拓展课程还是注重学科技能、思维训练来开展的。 不是刷题 啊，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好，其实这一点 也解答了很多在网上的一些家长们的疑惑啊，他们都觉得说，这么早学完了，会不会就开始上量，然后不断的刷题去巩固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成果？但实质上，刚才胡叔也讲到了，并不是这样的。 对， 更多的是不希望刷题。 对对对， 这就本真的目的是不希望刷题，然后去让孩子们能够掌握这些知识点，更快速能够学会，然后贯通的去学习到。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了，既然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校区，尤其是在北京的校区也很多，在朝阳区对吧？ 对， 那么多的校区，如何能够做到分校区之间教育教学的统一？很多家长，在说到这个优质教育资源辐射的时候，尤其是名校办分校、办分校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疑惑：他们会不会真的把这个校区当做自己的学校去做，还是只是挂个名？会不会变成优质教育资源撒胡椒面？这点上，咱们朝阳实验小学是什么样的？ 这个不是了。我们既然已经纳入朝阳实验小学这个集团化办学管理体系之中，所以呢，我们提出了就是管理互动、校区互联、那个研学一体化的这样的办学方式，使这个各个校区都能够从学校的价值理念、学校的文化来出发，打造各个校区的这种优质化的这个资源，满足学生跟家长这种对教育的高渴求。比如说，我们集团有每两周一次的教研培训，有专题的，有这个教研的，这样呢， 是所有老师都要参与吗？ 对，所有的学科、学段老师都要参与的， 是各校区的汇集到一起。 对对对对， 哦， 这样呢，就是把这个集团里边的优质的师资，能够让他共享，在这个共研、共学的过程中，提高了老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能够辐射到各个校区之中去。同时我们还有那种校长导学，名师骨干下校进行指导、分享，同时还有这个各个校区到本校区来进行跟岗交流，根据各校区的需求分层次、分主题、分重点，也能够分享优质的教育资源，达到这种共同提高、共同进步这个目的。 其实呢，刚才您说的这一点我总结一下，就是把我们本身朝阳实验小学积累了这么多年的一些个办学经验，尤其是我们的人才的培养的这些资源，我们培养了这么多的市骨干、区骨干，这么多的特级、高级，以及我们紫金杯的班主任等等这样的一些优质的教师，我们把它汇总到各个分校区，让他们能够很轻松的获得到他们这几十年这些优秀教师的这样的一些经验， 对， 把这些教案都能够分享出来， 分享让他们可以少走弯路。刚才我向他说，我们那个学科组团式的这种教师走校教学，这个充分发挥这种集团化办学的优势，让各个校区都能享受到这种骨干的教师资源，享受这种集团优质的课程，在这种走校教学中，老师的业务能力还有学生的这种兴趣爱好特长都得到了发展。 但是呢，其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的来说，各个分校区之间他们在生源的情况上，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客观因素上，他们跟本校区的情况可能会不太一样。那么在面对这样的一些分校区的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适应他们的这种生源？比如说孩子学习进度可能就是比本校区这边会慢一些，那这种情况我们会不会专门针对他们的情况做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培养跟教育？ 这个也是有的。像我们两周一次的教研活动，是把这个

本部啊，包括这个集团校的这样的一个办学的历程，包括一些特色的课程以及一体科技上的一些特点，时间原因没有办法展现全貌，我们只能是介绍一个部分让您了解一下朝阳实验小学现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主要说的就是他的分校的一个办学情况了。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朝阳实验小学的书记胡爱国胡书记来做客节目。胡书记，刚才上半段其实还有一点没谈完啊。那么对于整个的我们的这些北京片区内的分校吧，那么在比如说一体科技上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其实北京一体科技的资源相对还是比较多，但是说真的，如果要是每个学校都去，确实也是捉襟见肘。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到这种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让来到我们朝阳实验小学的这些学生跟家长们都能够有获得感，能够体验到这样的一些优质教育资源呢？ 啊，好，我们下我们这个3月1号挂牌的雄安校区，我们3月13号把我们学校的艺术专家，请到了雄安校区去，而且带着我们学生的艺术类的社团，有专家的现场讲座。当时雄安的学生特别特别惊讶，我在我的这个雄安校区也能见到了京剧，看到了管乐，然后学生表示说，哎呀，我也要学京剧，我也要吹管乐。 你怎么满足呢？ 我们会把这个就是我们艺术专家的这种资源也会定时的这个输送到我们的雄安校区之中去，这样呢发挥集团这种艺术专家的资源的作用，给雄安校区这个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 其实呢刚才上半段我们也谈到了，在北京的各校区之间其实我们已经尽量做到这种教育教学的统一，尽管可能存在生源上的差异，但是我们在分别对于不同的学校来说，可能我们也会进行专门的备课，甚至一种教案的一个修改啊， 是 也针对这个相应的学习的情况进度进行一个修改。但是呢我们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朝阳实验小学在贵阳和雄安分别都有分校，那么这两所学校其实就属于是异地了，那都是跨省的这样的一个办学，那这样的一个办学就存在着我们教学的内容上，包括我们考试内容上跟北京都有所差异。那么首先第一点，这两所学校办学背景是什么，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们是2014年是接收的贵阳分校，那是北京和贵阳的一个经筑合作项目，当时我们接的这个是一所新建校，这个3年多来发展的态势特别好，而且去年他还接收了一个他附近的一个薄弱校。 哦，分校已经自己又开始接分校了。 这种滚雪球组团壮大的这种资源效应，这种优势共享，共同成长这种效应，就是特别明显的显现出来。 当地百姓认可吗？ 当地的百姓也非常认可我们这所贵阳的分校。很多家长通过关系啊，也是转到这个学校去。 也希望能够在家门口上的这样的一所好学校。 是这样。 其实呢就是我们不是说学区房，只是因为家长们都希望孩子们获得更好的教育，我们希望能够在家门口上到好学校，所以我们把家搬到那儿，能够上到我们朝实的贵阳分校啊。 对对对， 也是这样的。那么雄安分校呢，我们知道3月1号我们在雄安正式是挂牌，然后呢我们当时我也是现场的记者采访了咱们的陈林华陈校啊，采访陈校长。那么陈校长当时也说到，就是我们也会把这个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我们的这个雄安校区过去。而您刚才就谈到了3月13号是吧？ 对， 就十几天之后， 我们3月1号挂的牌，3月13号就把我们的艺术专家，我们学校的艺术精品社团带到了雄安校区去，跟他们进行深度交流。 是的，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的快的。 是。 那么在经过了这样的半年多的时间，一个多学期了，那我们现在的雄安校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经过这个半年多的这种发展，无论是这个从管理，还有老师的精神面貌，学生的精神状态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像刚才我们提到3月13号艺术专家进校园以后，给校区给当地都带来了轰动，当时他们的县长啊县委书记都亲自参与，学校呢也会表示，我们后续会跟这个朝阳实验小学本校的这种优质的艺术资源进行对接，引入课程。而后续我们又开展了这种 雄安校区和本校区两地学生的手拉手的活动，共同演出，共同这个参与这种体育艺术科技活动。像我们3月30号雄安校区的足球代表队就参加了我们朝阳实验小学集团的足球联赛，他们来到了我们的校区，孩子参观校园，在这个对抗比赛中，哎呀，那种高兴的这种表情啊，真的收获满满。 其实老师也很有获得感， 对，很有获得感。 踢得怎么样？ 还行吧， 还 行，因为他们的足球是非常非常过硬的。咱们上礼拜他们的足球队获得了当地的足球冠军，非常厉害。 雄安校区获得足球冠军， 对， 说起来很骄傲啊。 而且呢，我们学校呢还发挥这种就是这种国际对接的这种资源，像我们引导雄安校区的孩子走进了罗马尼亚文化交流中心，让他们了解这种中外的这种文化差异，走进了大使馆，感受这种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跟交流。当时孩子就觉得，哎呀，就是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建设自己的雄安。其实通过这仅仅的这种一些艺术的交流和活动，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而且我们三月底的时候，还引进了这种罗马尼亚的皇家乐团，到雄安校区进行展演，和他们当地的这种就是 师生合作， 吧，就他们有这种西河大鼓进行同台演出，这种郊外就是外国人对咱们这种特色的课程国粹也非常感兴趣，那孩子也看到了不一样的这种文化交流，他非常感兴趣。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外省市的学校来说，北京的这个艺术的资源简直是太丰富了， 是 艺术跟科技这方面的资源，在这一点上如果能够输出出去，绝对是对于当地的孩子们的视野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改变。刚才您谈到说进入罗马尼亚的文化交流中心，我在想，我其实自己都没有曾经走进过罗马尼亚的这样的艺术交流中心，可能还要提前预约，可能还有特别的展览才能够预约到。那么学校已经替孩子们家长们考虑到了，然后走进去了。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你别看只是一次参展，然后去观展，可能是一次对于他们人生来说都是一次很重要的经历。 很重要的是，就是昨天还有今天的上午两次，有雄安校区的400人，来到了北京，走进了这个国家评剧院，观看评剧母亲，哎呀，孩子觉得特别特别震撼，受到了教育，而且呢，通过这次活动还引导学生到本校区进行参观交流，把这种文化的交流还有学生面对面手拉手的交流有机结合起来，对他们今后的成长，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我觉得帮助特别大。 其实也是通过雄安校区的这样的一个师生交流，我觉得也是通过人来教育人，人来培养人，人来养育人， 是 对吧？ 对， 就是大家彼此之间，北京的同学也看到了雄安校区那边的情况，也许能够更促进自己， 对， 然后自己的一个奋发图强的学习，然后雄安校区的同学看到了北京这边的同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也希望能够通过努力的学习，然后将来能够去建设好自己的雄安的新区的情况啊。 他们回去以后，在自己那个日记中分享他们来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参加集团的这种对抗赛的这种感受，让我们就是雄安校区的老师特别特别特别感触特别深。他说我们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信了。以前觉得哎呀很内向， 闷不吭声的。 对。 其实刚才您谈到的这一些，我觉得都是朝阳实验小学把自己的很多的优势的资源辐射到了雄安，而且是他们当地最稀缺的。因为我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的一位副校长就谈到了，其实在艺术这块，尤其是音乐、绘画、美术，就这一块是当地几乎是属于一个贫瘠的沙漠。 对， 就是空白。那么能够把我们这一些不是说普通的资源啊，是很优质的资源引入到当地的话，对于当地是一个极大的补充。甚至通过我们雄安校区这样的一个校区的辐射，我相信其他的学校的老师也会过来参观吧，在当地的一些老师 有 对吧，也会过来学习跟参观。其实对于整个这一个区域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但是话又说回来，刚才我们谈到了 这个优势，我们也要谈到问题。那么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教学内容上肯定会有非常大的差异，包括用的教材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对。 比如说那会儿就有什么人教版的、光明版的等等各种版本的这样的一个教材啊。 对。对对对对 那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教学上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教学上我们是怎么如何去处理的？ 我们还是首先从老师的这种教育教学的观念入手。 嗯， 因为虽然教材的版本不一定， 嗯， 但是我觉得知识体系知识点是相通的。 嗯， 他只要观念转变了，方法转变了，一定会收到好的课堂效果。当我们第一次走进雄安校区听课的时候， 嗯， 我们就是我们的骨干专家团队进行了所有学科的普听课，看到他们的老师这种教学观念还是很闭塞的， 嗯， 那种授受是讲授的比较多， 嗯， 孩子在那儿被动的去听， 嗯， 但是呢经过我们系列的培训，有校长导学跟岗交流，两周一次的专题培训以后，老师的视野打开了，他们自己写道，我原来只知道我是一味的讲授，孩子在那儿被动的听，那孩子的这种思维训练是受限制的。所以呢通过这种专题的培训完以后，他们改变了这种教学方式，带来了课堂教学效率的非常提高。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学生这种在课堂上也能敢于的大胆表达，分组来探究这种知识，来分享学习效果，我觉得这是课堂教学最可喜的变化。 嗯，其实刚才您也谈到了，就是在教学的内容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在教学理念上我们是共通的，所以如果能够把我们先进的教学理念能够传递过去的话，其实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对 对， 对。 嗯，刚才您也说了，说其实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模式，那么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把雄安的老师带到我们北京来进行一个学习交流一段时间呢？ 这个会有的。 嗯， 我们就是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这种方式。 嗯， 刚才我说了北京的这种本校的很多的优质的资源骨干带到雄安去。 嗯， 那我们也会请到雄安校区的老师到本校跟岗交流，也是根据对方的需求分不同的主题，然后时间长短都不一样，到本校来进行跟岗交流，通过比如说参与课堂教学，参与我们的专题教研活动，开展这种组内的教学研究，这样呢对于他们这种教学的视野教学的方法会有很大的提升和帮助。 嗯，之前呢曾经听我们这个教育媒体圈的一些朋友们聊啊，就说到这个雄安校区，尤其咱们的朝阳实验小学雄安校区成立之后，当地的很多的百姓非常的认可，然后纷纷也是转学，希望能够到这个咱们的雄安校区。现在人数是什么样的情况？咱们的规模办学 这种我刚才说半年，只是半年多，真是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嗯， 他们这种家长就说我们的孩子能够就在家门口上北京的名校，非常的自豪。 嗯， 他们家长也说我是作为名校的家长更自豪。而且呢他们主动的协助老师管理学生，包括雄安校区有那种家校警的一个志愿者的服务，服务团队， 像家委会似的。 哎，对对对，就是协助上下学，组织那种交通的疏导。 嗯， 老师写到说，开始做家长工作，让家长参与学校管理非常非常难。 嗯， 现在就这种沟通、参加志愿活动的这种这种方式方法特别顺畅。 嗯， 家长非常非常支持， 乐意啊。 哎，对对对，这种支持方式。今年呢，我们一年级的新入学的情况要比往年多了100多人。 哦， 啊， 就是相比同比去年的情况，要多了100多人。 对对对， 这也是眼见着这种优势教育资源的辐射之后，老百姓的认可，也是人民满意的教育办出来了以后的一种呈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了，很多人就在说一校多址之后，对于朝阳实验小学来说会不会造成一个挑战？那么本校的教学质量如何保证？如果要是我们都是去外面辐射了这么大的力量，名师去交流，然后我们要去办的新的校区，我们扛得住吗？ 您说这也是一个现实，另外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嗯， 其实在当初我们也是提到了，就是用理念先行，文化引导，形成这种管理一体化、办学一体化、 研学一体化这种办学模式，不是是一味的输出，那是在这种书写的过程中，更加强调这种各个校区之间的本身的造血机能。 嗯， 刚才谈到了很多种方式， 嗯， 帮助这种分校区还有这种境外的学校， 嗯， 提升老师的专业技能。那比如说我在本校区的这种办学过程中，只是一个主干。大树不能动摇，我们向本校区也在这个不断的改革，向我们实行这种扁平化的管理，中层干部都是业务学科的骨干，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我们都下到一个学段组一个学科之中去，那而且我们的这种主任任一个学科的教学任务，和老师就是在同一个组开展教研活动，开展德育教学这种实践活动，把教育教学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呢引导干部这种指导培训管理在一线的常态化，带起一个团队一个学科来。 嗯，且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相当于是让更多的年轻教师逐渐变成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 对， 然后把一些可能就是我们就是新收过来的一些新的校区的这样的一些老的老师，让他们接受到我们朝阳实验小学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教学的理念。 对， 让他们也能够逐渐成长起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按照那个广播不太容易说啊，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这两个鱼字不一样， 非常精的。 对，也是能够让他们。 对，是一个就那种组团发展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 嗯，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家住在朝阳实验小学本部附近，您甭担心啊，这个本部是之前我们在交流的时候那个胡叔又说了，本部是一棵大树， 是 啊，只有这个大树茁壮成长才能够开枝散叶，然后在外面辐射到更多的学校，所以您甭担心，优质教育资源还是在您身边的啊，不会说一撒胡椒面这一瓶没有。对，而且各个学校其实也有相应它自己的特点跟特色，对吧？ 对， 比如说我们一些新建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一些基础薄弱校我们变成我们的分校之后，我们可能也会针对他们的一些现实情况做一些相应的一些修整，是这样，是这样的情况吗？ 对对对对，也是根据不同校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比如像我们的润泽校区，它是2011年新接的一所新建校，当时入学只有一年级，我们派驻了管理团队，经过七年的发展，呈现了非常好的态势。现在有24个教学班，当地百姓对这所学校的办学满意度非常高，非常认可。 一个班一年级一个班，到现在的6个年级24个班，平均一个年级4个班。 对， 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如果老百姓不认你的话，你学校是招不满的。 是是， 对吧？只有因为你的办学得到大家的认可，才能够招得满。但是小学这边如何认可呢？其实是跟最后的教学的一个评估，跟我们的最终的一个考试是挂钩的。那其实我们也听说了，就是朝阳实验小学在历次朝阳区的最后的一个评测之中，学生成绩还是名列前茅。 是这样 的。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替朝阳实验小学鼓鼓掌。那最后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也在想，就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也是我们的共同追求，但是对于人民满意的教育，什么叫做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满意什么样的教育，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一点上，朝阳实验小学是怎样理解的，那么又是如何做的呢？ 哦，我觉得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那首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这种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第二呢，就是我们发挥集团化的办学优势，促进地区或者说我们各个校区的这种均衡优质的发展，促进校区，刚才您也说了，校校不同，校校精彩。第三个呢，就是要打造高质量的教师团队，要做到这种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因为教师发展，学校才能发展。第四个呢，就是要关注学生各型特长、兴趣爱好的基础上，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这种提升。比如说我们特别关注身体健康、身心健全，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养成多样的技能。最后呢，还要要有高的质量，提高教育教学的水平和质量。 嗯， 其实我觉得总结一下大概就是五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促进教育的公平， 对， 让更多的好的教育能够辐射到更多我们的百姓中间去。第二个就是教学的优质，因为教学是最基本老百姓最关注的，只有孩子学习好了，他的教育学习成绩优良了，才能够让老百姓满意，这是最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你不能回避。还有就是品德高尚，那么在德育教育上，我们要让孩子们变成一个德行高尚的一个人。 对对 对。 同时我们要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对，这是在 身体是基础。 对，身体是最大的基础。同时我们要提出更高的目标，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教学教研的这样的一个质量。 对。 这是从对于学生对于老师共同促进的目标，这也是朝阳实验小学所理解的优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优质的教育。其实因为时间原因，还有很多的这个朝阳实验小学的一些特色没有来得及 去跟大家去讲述，但是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朝阳实验小学，因为我也听到了很多关于朝阳实验小学的好消息，大家一定记得关注朝阳实验小学，一定会给你更多的惊喜跟更多的精彩。今天非常感谢胡书记做客节目，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另外呢，再播一条消息，由教育面对面主办的一举成名备战2018艺考网络直播活动将在10月27号周六上午9点开始，届时呢高校招办主任高考专家将为您介绍艺术类院校专业的招生细节、校考时间、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情况，您呢在家中就可以收听收看，直播过程中还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专家将会现场解答。分别有这个招办的专家，也有这个高考这个志愿填报专家啊，可以现场进行一个解答。尤其现在的这个对于专业越来越重视的时候，还是要多挑一挑，多看一看，多学一学。您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50-7766 400-650-7766获取参与直播的方式。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没有听清楚内容呢，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北京广播网，或者下载我们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在上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回听。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北京电台首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坐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 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本节目与人教社中华经典资源库合作。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诵读解析的中华经典名篇是司马迁的《史记》。 历史上最早的孔子传记是《史记》中的孔子世家，这是后人研究孔子的重要文献。但是孔子世家却是《史记》30篇世家中的一个例外。作为《史记》的五体之一，司马迁在世家中究竟记载了什么？孔子世家为何又是其中最特别的一篇呢？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其节。及汉兴，以日月之末光，和谨守管乐，因民之极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秦不等，皆已诛灭，而河之熏烂焉。魏冠群臣生师后世，与红腰散宜生等争烈矣。 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康辉为您诵读的《史记》。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老师为大家详细的解析司马迁的《史记》。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先后出版《现代学史》《成书研究》《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等代表性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2006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系列人物，并出版相关图书，被关注誉为百家讲坛最佳学术主讲人，是7年来连续在百家讲坛担任主讲人的学者。 这一讲，我们来介绍《史记》中间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例叫世家，史记的有30世家。那么什么叫世家呢？世家就是指那些门第高贵世代延续的王侯，这些人我们叫做世家。司马迁在史记中间是第一次开创了世家这个体例，后来范晔在《后汉书·班彪传》中间提出来，公侯传国则有世家，能封为公封为侯而且能够世代相传的，这叫世家。清人赵乙在《念二十札记》中间说得更为直白，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首先是封王封侯，其次是代代相传，这才叫世家。史记的30世家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从西周到西汉初年的各个主要诸侯国的兴衰史，这是一大类。第二大类是记述刘邦建汉的过程中间刘姓诸侯王和汉初的重要功臣，一类是诸侯史，一类是功臣史，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谁呢？孔子。孔子世家是个例外。在史记中间记载西周到西汉初年的这些诸侯史的主要是16个人，这里边吴太伯世家是讲吴国1200年的兴亡史，齐太公世家讲姜齐，因为齐国有一个姜齐还有一个田齐，姜齐的是姜子牙，姜太公封去作为始祖的那个齐国，姜齐800年的兴亡史。鲁周公世家讲鲁国800年的兴亡史，燕绍公世家讲燕国800年兴亡史，管蔡世家讲蔡国曹国800年兴亡史，陈齐世家讲陈国568年的兴亡史和齐国的兴亡史，魏康蜀世家讲魏国从分封到秦亡国这个全程，宋维子世家讲宋国历史，晋世家讲西周到春秋晋国700年的历史，楚世家讲楚国的兴亡史，这个世家篇幅最长，跨度也最大。越王勾践世家讲勾践复国的灭吴的历史，郑世家讲郑国的中史，赵世家讲赵国的历史，魏世家讲魏国兴亡，韩世家讲韩国兴亡，田敬仲完世家讲田齐的历史，前面有一个姜齐，这还有一个田齐，因为田氏代齐，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就是孔子世家，孔子世家是个例外，他是唯一的一个不是诸侯王的写到世家中间去的，既不是诸侯国也不是功臣。孔子世家是司马迁根据《论语》《左传》《孟子》《礼记》等典籍文献的记载勾画了孔子的一生。这个孔子的中国的文化史上政治上地位非常独特，一直到今天我们讲孔子的一生最基本的依据就史记的孔子世家，所有我们讲孔子传孔子的历史的都离不开史记的孔子世家，所以这部世家非常重要。在孔子世家以后有13篇是记述西汉初年的刘姓皇族和功臣外戚的传记，这其中陈涉世家是个例外，陈涉不是西汉初年的刘姓皇族功臣，但是陈涉的起义引发了刘邦的起兵，所以刘邦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所以必须肯定陈涉，如果你不肯定了陈涉，那么你跟着陈涉起兵你也成了非法起兵了，武装叛乱你是非法起兵，所以陈涉世家。在此后还有外戚世家，外戚世家是个首创，司马迁是第一次把帝王的后妃写入了传记。帝王的后妃啊，当下的中国老百姓非常熟悉，因为这一方面的历史，这个所谓的古装剧太多了啊。而所有后宫的故事最基本的依据就是司马迁开创的外戚世家，这是第一部记载帝王后妃的历史的。下边呢 就是楚元王世家。楚元王世家从平面上看写的是刘邦的小弟弟楚元王刘交，实际上楚元王世家介绍了刘邦整个的家族。祈祷惠王世家介绍的是刘邦的叔长子刘肥和他后人，他后代子孙的历史。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刘后世家、陈正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介绍了刘邦开国的五大功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这五大功臣。梁孝王世家、武宗世家是汉景帝的弟弟刘武和他的十三个儿子的历史。三王世家是汉武帝的三个儿子的历史。这样我们就大体上把三十世家大体上给大家捋了一遍，就是我们大体上对于世家的基本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下边呢，我们用较多的篇幅来介绍一个世家。那么我们介绍什么呢？介绍萧相国世家。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了西汉开国功臣萧何的故事，但这位千古名相在论功行赏时却遭遇尴尬。作为皇帝的刘邦处心积虑要让萧何成为第一功臣，在萧相国世家中，司马迁就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萧相国世家讲的是刘邦建汉的五大功臣之一的萧何。萧何本人呢，在刘邦的心目中间地位是很高的，因为刘邦建立汉朝以后，他是在高祖六年称帝的。他称帝以后啊，他在十二月和正月分别分封了29位列侯，这29功臣包括萧何。封完以后，刘邦要为这29功臣排个座次，谁是第一功臣，谁是老大。这个当时排名中间，人们心目中间认为排名第一的应当是曹参啊，是曹参。因为刘邦封功臣的时候有一个条件，按军功封，不是按事功封，所以大家都公认曹参的军功第一。那大家会问，那曹参有韩信的军功大吗？韩信啊、秦布啊、彭越啊，他是第一层次的功臣，他们早就封了诸侯王了，不在这29个列侯之中。在列侯中间，曹参的军功最高，而且他受封的层次也很高。所以曹参当时的十姨，所谓十姨就是皇帝把这多少户人家封给你，凡是你家的十姨，这些老百姓他每一年交给国家的赋税不再交给国家了，交给谁呢？交给他那个十姨的那个主人，也就是那个侯。换句话说，是多少户人家去养一个侯，这样的一种制度。那么曹参封了多少户呢？10600户，这是最多的了。那你说张良呢？张良不是开始受封30000户吗？确实如此。刘邦对张良是另眼相看的时候，给张良下了个命令，封你30000户，而且是齐国，封什么地方你自己选，这是特别优待的，给了张良这么一个封赏。当然张良很谦虚，30000户我不敢要，我要10000户。我当初给你相遇的地方在刘，那么我只要刘县的那个地方，所以张良就封为刘侯，只封了10000户。曹参是10600户，比张良的封的高。周勃封的是8100户，尽管萧何的受封是8000户，远比其他三个人低，但是刘邦想让萧何做第一功臣。但是大臣们讨论的意见跟刘邦的意见不一致，在为难之际，有一个人站出来了，这个人姓鹅，叫鹅千秋。他说你们说错了，曹参攻城略地确实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曹参的功劳再大他也赶不过萧何。为什么呢？因为萧何的功劳是什么？萧何在这几年的楚汉战争中间，每当汉王遇到困难的时候，弹尽粮绝的时候，这萧何从关中不断的给他补充粮饷，给他补充士兵，所有的士兵和粮饷是萧何提供的，萧何的功劳比所有人的功劳都高，所以萧何应当排第一。这么一说，刘邦一听，借着鹅千秋的话，不等其他大臣们再说什么，立马拍板，萧何是第一功臣。第一功臣有什么待遇呢？允许他 带剑上殿，而且允许萧何可以穿鞋上殿。大臣上殿之前要把鞋脱了，而且进了朝堂以后入朝不去，就是入到朝廷以后不用小步疾走，这对萧何是极大的礼遇。刘邦还封了萧何的父母兄弟十几个人，个个都有十亿，这个封赏出乎所有大臣的意外，让所有大臣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刘邦为什么如此看重萧何。那个我们读萧相国世家读到这儿的话来，其实《史记》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把《史记》的所有的篇章统观起来，我觉得这里边有它的道理在里边。这个道理在什么呢？第一，萧何功不可没，萧何确实是立有大功的人。萧何最大的功劳是成全的沛公，成全的高帝，举荐的韩信，经营的后方，这四大功劳是其他人不具备的。所以刘邦在当了皇帝以后啊，给大臣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问大臣，他说，你们说说我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的原因是什么。大臣们说了很多道理，刘邦说都不对，最重要的是因为当今天下有三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也，就是不如张良，但张良一直帮我保证供给，我不如萧何，萧何一直在成全我。第三，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韩信一直在帮助我。天下有这三杰，这三杰都能为我所用，所以我打败了这个项羽。第二点是萧何刘邦的私交极好，两个人的私交是从两个人在秦帝国时代就开始了。张良是半道上加入刘邦的起义军的，他开始并跟刘邦并没有交集。韩信呢，是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刘邦，得不到重用，还是萧何把他举荐给刘邦的。只有这三杰之中，唯独萧何是自始至终跟着刘邦打天下的，而且萧何对刘邦早就是知己。刘邦当亭长，萧何做这个主力院，一直很照顾他这个亭长。刘邦每一次这个押送一些刑徒到骊山去服劳役的时候，别人都给刘邦送一点钱，萧何比一般人多送200钱。那个时候萧何就一直照顾刘邦，说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啊，最后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封完以后又多封给萧何2000户食邑，又给他加封2000户，他也成了万户侯了。为什么加封了2000户？这2000户就是报答当年每一次我出差你多送给我200块钱，现在我回报你。所以萧何给刘邦的知己，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再比如刘邦娶那个老婆，那是骗来的，因为吕公作为一个逃亡逃犯，因为被仇家追杀逃到了沛县，沛县的县令举行招待会，这个大家凑份子喝酒，刘邦来喝酒了，只是一个亭长，他公然说出来贺钱万，而当时主管收钱的就是萧何。萧何知道他一个子没拿，但是还是让他到房里坐，入了上座。因为入了上座，吕公看上了这个刘邦，把自己的女儿就是吕雉许给了刘邦。这些事情都是萧何帮忙，说两个人私交非常好。第三点最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刘邦在封第一功臣的时候已经在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汉帝国建国以后从战争体制转变为和平建设的体制，需要的是国家的相国，需要一个丞相。张良身体不好，曹参是个武将，周勃是一介武夫，只有萧何早就是秦国的基层的法吏，懂得秦国的很多法律啊，治国的东西啊，而且在考察的时候他已经被秦朝中央政府考察中了，调他去中央做官他不去。所以萧何入关以后呢，把秦朝宫殿中间的地图还有那个裁量的那些登记的簿都报到自己的这个机关里面去保存起来，他就知道天下哪个地方出什么东西，哪个地方有多少人，哪个地方应该交多少税，萧何把这些东西全部掌握在手了。 这为刘邦建立汉帝国向全国征税打下了基础。你不征税你国家就无法运转呢，你不收税你国家财政从哪来啊？谁替他完成那些个萧何啊？所以在所有的功臣中间，谁最适合做相国呢？萧何。说刘邦封第一功臣，绝不仅仅是报自己的私恩，他考虑更多的是什么呢？谁能够为他执掌汉帝国的相印？这个执掌相帝国印，第一要可靠，忠诚可靠；第二要能干，能够拿得起放得下，能够拿得起相国的这个责任重任能来。张良是出谋划策的，没有主持过地方的这个政务。这几年打仗一直是萧何在关中主持全面的政务，所以萧何做丞相是最合适的人选。这就是刘邦为什么一定要让萧何做第一功臣。 虽然萧何是刘邦心目中的第一功臣，但他也曾经遭遇过信任危机，险些丧命。受封之初，让子孙后世代代为官为侯的愿景也不过四十而已。萧相国世家的历史命运又向我们传递出怎样的道理呢？ 晚年的时候，刘邦曾经写过一个诏书，他说我当皇帝已经十二年了，但实际上只有八年，前几年是在他给项羽争天下的。他说我和天下的豪杰共同打了天下，也共同享有了天下，有功者上封为王，赐封为侯，下有十亿，那些重臣的亲属或为列后，而且允许他们安排自己的吏员收赋税，公主封为列侯有十亿者都有印信，而且都赏赐了房子，2000石以上的高官迁居京城长安，都给你们安排了小一点的住宅，随我入蜀地定汉定三秦的人世世代代免除了你们的徭役，所以我对天下的功臣是没有亏欠的。如果谁不讲信义，背叛天子，擅自起兵，那天下要共讨之。这个诏书写得很晚，汉12年3月，这个写的时候刘邦的去世已经没有几个月了。他刘邦在他临死之前写这个诏书来看，刘邦对功臣们已经给了足够的回报，而在所有的功臣中间，他回报最高的实际上是给了萧何，因为他要重用萧何做丞相。这个相国在秦汉时期啊，是仅次于皇帝最有权力的人，刘邦把这个人安排给萧何，说明他对萧何是非常信任的。但即使像萧何这样的人一生忠心耿耿，晚年萧何还是被刘邦下到大牢中间去了，坐了大牢，下了监狱中间，还是一个王卫尉挺身而出替萧何讲了好话，刘邦才把萧何放出来。所以我们讲什么叫世家，世家就世世代代有人能够做官，这个爵位能够世袭。萧何的爵位世袭了吗？没有，传了四代出事了。那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因为汉朝的皇帝想到萧何毕竟是开国功臣啊，是排名第一的功臣，所以又寻找萧何的后人封为赞侯。可见萧何是靠自己的谨慎和自保的那些手段保全了自己，但是他的子嗣仍然不能够善终，以罪失侯，四代绝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史记的世家其实就是记录了一个一个的功臣，从开始立功到后来的封侯，一直到最后他的子嗣丢掉这个侯爵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真正能够世代保持住的不容易，这就叫富贵不可久视啊！富贵是不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世青世禄是不行的。靠什么能够长久地保持着一个家族的荣耀呢？良好的家风，只有良好的家风，还有诗书传家，这才能永远保持一个家的世代的荣华富贵。没有这一条，仅靠祖上的那些封爵是不可能持久的。萧何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以上呢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空欢宴洗尽多少尘埃，几杯烟风尘，留恋那段曾经过往，可买来泪阑寒，思念一点点靠近着，被时间无情的埋葬，忙着断翅膀，不知该飞向何方。我优雅的漂亮，可不理这山里的忧伤。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们普通鸬鹚可是鸟类里的大个子，作为大型水鸟，我们体长有70到90厘米左右，体重大于2000克。在中国，我们鸬鹚有很多民间的俗名，比如鱼老鸭、水老鸭、乌鬼等等。这些俗名中的乌字和鸭字都表明了我们的一个特点，就是羽毛的颜色是发黑的。但是我们的这个黑色并不是所谓的亚光黑，而是一种泛着闪光或者是带有金属光泽的黑，这可是高级轿车才有的豪华烤漆配色哟。如果您看到全身是褐色，整个肚子偏白的话，那么它们肯定是年纪比较小的幼鸟。 我们最突出的特点是有一双深邃而泛着蓝光的眼睛，脸颊及喉部呈现白色，嘴肌发黄。我们的喙，也就是嘴巴，长而厚重，并且前端带有向下的弯钩。我相信如果你有机会和我们鸬鹚近距离对视的话，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就是一张鬼脸，怕不怕呢？ 我们普通鸬鹚广泛分布于全中国，在北方是夏候鸟，在南方是留鸟，在有水的地方，比如说大兴的南海子公园，都能见到我们的身影，或者是在天空中飞，或者是在水里游，亦或是站在石头上伸展开全身晒太阳。 我们喜欢成群栖息于水边岩石上或者水中，呈垂直站立姿势，游泳时脖子向上伸得很直，头微微向上倾斜，潜水时首先半跃出水面，再翻身潜入水下。我们以各种鱼类为食，我们可以在深水里捕鱼，不过更喜欢在浅水里捕鱼。我们还会把捕到的鱼带到水面上再吞掉。 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特性，中国渔民古代就开始训练我们鸬鹚捕鱼。渔民把捕捉来后驯养熟的鸬鹚在适合捕鱼的季节带出去，在脖子下扎绳套，免得鸬鹚把大鱼吞下去，然后放进河流。捕捞到鱼之后，一浮出水面，渔民就把鸬鹚拉上船，提着脚挤压脖子把鱼倒出来，再放出去重复劳动。捕鱼后再把脖子上的绳套松开，喂食一些小鱼做奖励。 很多摄影爱好者都喜欢拍我们，照片上经常能看到我们站在水边树枝上展开双翅梳理和晒太阳。我们理毛时会仔细地把尾巴上的尾脂线的油脂涂遍身上的羽毛，看起来是油光锃亮。我们的羽毛防水性能一般，所以每次潜水捉鱼之后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梳理湿透的羽毛，所以经常能看到我们梳理羽毛的优美姿态。 想拍摄我们，大兴南海子郊野公园、永兴和湿地公园都是好去处。南海子郊野公园大家比较熟悉，这永兴和湿地公园是今年8月底才正式面向公众开放的。这个地方过去是一池臭水，走过去都要捂鼻子的永兴河段，通过关停沿岸所有的污染企业，被打造成了总面积55万平方米的湿地公园，不仅解决了防洪问题，还为京南增添了一处湿地绿色廊道。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